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马后炮， 好啦，咁啊，翻嚟第二节嘅马后炮啦，咁啊，继续有波仔同埋我尤达啦，咁啊，讲翻啱啱上个礼拜日嘅赛事啦。嗱，咁其实嗰日咧，你嗰日你睇完嗰十场马，咁其实你睇完嗰十场马，你觉得嗰日有啲咩特色咧？其实嗰日 当然嘅特色梗系女神赢咗5win啦，因为经过零分低潮。跟住咧，話攞翻五邊啊，威風八面。當然佢係搶曬鋪啦。 嚇，咁當然啦，佢係的確係啦，一日之內就突破900場啦。咁其實我哋之前我哋癲狗馬經都已經提過啲讀者好多次，咁就係話雷神仲爭4場，咁就去到佢即係喺香港嘅第900場馬㗎。咁其實好多我哋都跟開話俾人聽，咁好多人都跟開，咁點知禮拜三就賴嘢咁啊，跟住到禮拜日啊，即係。贏5場啦，咁睇落去贏嗰5場啊，真係好似好犀利。咁但係咧，咁但係其實即係嗱，今日我哋又唔係講佢贏嗰五場，我但係咧就其實佢有失有2場，或者有我覺得有嗰日咧有幾場佢輸嘅馬咧，其實反而仲值得攞出嚟講嘅。咁贏嗰啲就冇乜好講啦。咁佢都即係錦上添花啊，即係你啲恆星夢10幾蚊。之前幾次都唔好彩，咁你換著佢換即係上一次李敬國跑就俾只長象精彩，即係同佢鬥牙唔夠人牙，跟住就自然力又衝咗，咁跟住換咗雷神咁啊贏呢啲即係好正路啦，至尊高升呢啲又熱到辣手咁啊，但係都有幾隻咁嘅賠率釘咗喎，咁我哋呢一節咧就講2場俾即係同大家講2場啦，講就咁啱又係即係打搭落嘅，因為其實我哋首先講咧就係。即係咧嗰日佢跑過第4場，即係總場次嘅530場啦。咁嗰日就即係其實佢之前就已經憑着高瞻遠矚、恆星夢就已經起咗阿媽噶啦。咁跟住就好多飛就聚咗落去嗰只追風企足嗰度。咁啊追風企足咁就即係大家可以睇啦。陣間睇翻咧就排9檔，佢係排9檔嘅。咁嗰場馬熱到咁樣，但係跑落去又點？跑落去又一無是處。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嗰場馬都有啲嘢。可以同大家講嘅嗱，咁我哋一路睇片一路講啦，不如咁啊嗱，因為我哋都唔使延滯，因為時間關係，我哋一路睇佢講啦嗱。追風企足就排9檔嘅，咁夜馬嗰只瀟灑王子咧就排11檔，咁啊田泰安嗰只跑第二嘅都市神話就貼住佢1檔嗱，我哋而家睇佢跑啦嗱，一出閘冇幾耐咧，咁啊蹬一蹬喺尾嗰只咧就係只皮具之星啊，咁而家喺前面搶頭咧。就係嗰只嘅瀟灑王子啦，咁啊跟住埋欄咧就係即係蘇科里後啲咧就係嗰只嘅帝豪大師啦，帝豪大師再後少少咧就係嗰只追風企足，其實守個位都守得都 OK 啦，咁啊跟住貼欄就係嗰只齊齊發啦，咁而家外邊湧緊上嚟就係嗰只夢幻戰士，咁啊即係可能錢補到埋，咁啊而家咧就何澤又2比就而家追下就過拍住嗰只瀟灑王子啦，咁啊守住個第二位啦，跟住再後啲咧咁就係、是。就係嗰啲金魚衣啊，打鐵趁熱啊嗰啲，跟住你講啦。 後多少嗰啲啊，匯聚力量啊，自然力量啊，醒目再臨啊嗰啲啊，就唔需要睇啦。我哋睇翻咧呢只追風企足咧，其實佢都沿路走咗3疊，咁啊其實前面都拉得鬆嘅。似乎呢只馬咧嚇、啊，可能嗰個進度咧有啲反覆喎、啊。呢只啱啱4歲嘅馬匹，哇掟到個彎咧都好鬼出嘅。 係啊， 其實呢一日咧。而家埋欄貼欄嘅瀟灑王子同埋都市神話咧，埋門都落飛，尤其是都市神話，咁似乎咧啊都洞悉到咧貼欄啊相當之著數，咁啊翻到嚟而家大我當數埋第二隻嘅追風企足咧，就已經係完全力弱。咁啊係咪關雷神事啊？定係 啊，只馬嗰個進度問題咧嚇，問翻你轉頭。 嗱，咁後屘就而家過咗終點啦，咁後屘反而衝得嗰只打鐵趁熱都衝得行。 係趁熱啦。 係啦，嗰度都衝得驚。咁但係其實就我有幾個問題啦。咁其實保段呢只追風記足走走下入邊佢走走佢其實早段都走有少少就都係走喺二搭，但係唔知點解。走走下走落三立，跟住越掉越出，跟住仲要係轉緊彎，仲要俾只帝豪大師揈，即係咧壓咗佢出去嘅。咁所以呢只馬真係咁樣輸啦。嗱，而家喺個直鏡，即係慢鏡啦。咁啊，啱啱就嗰只夢幻戰士就跑第三啦。咁而家只追風記足喺邊度咧？就喺只醒目再臨同埋只成功星區嘅中間。咁其實名次都排得好厚啦，可以翻嚟啦。我哋唔播場內影片啦。咁其實咧就其實呢場馬咁啊，當然啦，呢只追風記足咁當然就都即係熱，即係臨場係呢個二點睇下先嚇， 2.4倍 嚟㗎，三點四倍，後屘就一路褪到去3.4倍開跑嘅。咁其實呢場馬咧咁都即係當然小組都有問到呢只追風記足嘅。咁啊嗱，咁啊我哋睇下個賽後報告啦。咁啊，賽後報告就咁講嘅。咁啊，莫雷拉表示啦，咁啊，追風記足嘅大部分途程喺冇遮擋下走外碟。咁啊，直路彎前咧就衰受衰拆。咁其後被內側馬逼向外跑，咁嗰只就係俾嗰只嘅帝豪大師逼咗佢出去啦嚇。咁跟住佢就再講啦，追風記足喺直路上轉弱，咁佢就未能為坐騎失望表現提供進一步解釋。咁之後咧就即係又係啲例牌嘢啦，驗過佢就冇異常之處，跟住就話難以接受，然後就。即係必須自習合格，就通過獸醫檢驗就才，然後就再次出賽。咁跟住啦，就再問，其實之前都有再問呢只打鐵趁熱嘅嗱，呢只葉楚航嘅馬嚇。咁啊，今次呢只馬就呢一鋪咧就俾咗阿李敬國跑，咁就跑個第四翻嚟嘅。嗱，咁啊問佢啦，咁啊就話佢即係李敬國證實啦，收到嘅拆騎指示咧就係嘗試佔取前列位置。嗱有啲鬼鬼地咯嚇。咁跟住就打鐵趁熱就出閘緊熟一波，咁儘管咧初段有催策，咁但係佢未能加速，咁然後咧過咗千三米處咧就收慢坐騎以取得遮擋，以免有機會被逼喺冇遮擋下走外碟，咁坐騎因而居於賽前部署較後嘅位置嚟跑。咁但係大家睇翻，揸波仔你睇翻條片，咁佢係咪真係咁樣咧？ 佢的而且確起步咧就唔係好 sharp 嘅，但係咧。即其實呢只馬，你睇翻大我檔上嚟嘅，何澤瑤嗰只叫做《夢幻戰士十三檔》咧，佢都一路積極咁樣俾一路堆翻上嘅。頭先你 call 馬都好啦，拍上嚟瀟灑王子度啊嘛。係 啊， 但係咧，這個李建國咧，佢可以其實鬆多少少，因為只馬之前跑得好嘅時間咧，係可以跟前啲啊，快步速都唔驚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學你話齋頭先嗰句鬼鬼地咧，都真係有啲可疑。咁但係你見到佢翻嚟都咁追咧，反映一樣嘢就係前置又得，後信都得咧。呢、這個43分應該都有啲水位啊！ 直情有水位啦。嗱，咁我又講少少啲數據俾你聽下啦。即係呢、這個，即係其實啲近期我都係執住呢樣嘢嚟講噶啦。咁近期李敬國咧同阿葉楚航咧就合作咁耐以來咧合作過八次咁大把，包括呢一次在內啊。咁跑過七次，跑過八次咧，就得一次第三嘅啫，其余全部都系冇影嘅。咁啊，呢次第四都已經係好叻仔噶啦。咁即系我又想講咩咧？其實唔好話我借啲嘢。咁啊，即系如果真系出擊嘅，就唔會揾你李敬國咯。即系咁簡單，我覺得就 咁即系呢只馬可以跟著啦。 嚇、啊，咁睇下佢下次係咪用潘頓喎、 啊？喂，唔係，下次用唔到，我可以話俾你聽，用唔到住喎，一定。 點解咧？ 因為佢而家你而家四唔係喎，佢有冇減滿分啦？照計應該冇減滿分噶嘛，我記得。 應該就應該第四就梗係冇減分啦。 係啊，所以咧，企住呢個42分咧，潘頓點樣節食啊？都做尖都應該騎唔到住嘅，我相信。除係咯，42分，除非要睇下嗰個頂榜有冇60分馬啦，冇嘅佢別超榜咯。 咁即係話，咁即係話，咪再要咪一係要再等咯。 系啊， 要再等嗰啲只馬。嗱，咁其實如果講翻，嗱，如果講翻，講翻轉頭，因為追風企足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只嘢都要保留評價嘅，因為其實你話佢進度唔得咁樣，但係佢之前嗰兩鋪其實跑得都唔曳。不過又咁講，嗱，呢只馬本身就唔係一隻好大隻馬，900多磅嘅啫。咁可能就是個體力問題啦，我覺得係。 咁可能我可能要即係其實嗰兩場跑嗰兩場其實都用力都唔少，尤其是佢輸俾前進嗰場，其實都搏得都幾盡啊！咁隔得比較即係唔係隔得咁耐，咁可能呢只馬要再回一回翻少少，但係我保留呢只馬呢場唔係真正反映到佢，即係我覺得 保留， 我覺得係個體力問題。你同唔同意？我覺得係個體力問題，因為呢只九百幾磅馬啫嘛。 你即管睇下阿彩係可以即刻收埋啲馬，好似精算八方咧跑攰咗咧，佢唞完一個零月咧先再拎出嚟。 係啦，或者佢再唞一唞出嚟，再縮情跑千二，咁可能又唔同。 嗯、我想提多一隻馬。 好， 頭先你講開葉楚航潘頓咧，呢一場潘頓跑嘅帝豪大師咧，其實喺佢胯下咧有啲進步啊，不過那隻馬咧就比較重口嘅。之前潘頓已經一早跟他試，可能他就比較熟悉這一匹馬的馬口或者馬性，同埋咧佢嘅疆成點啊嘛，點都好過國能田泰安噶啦。 哦，一定係啦，呢個冇爭議。 一定係啦。咁跟住咧，如果潘頓跑人呢一場咧，都繼續肯騎咧，呢只大牛大師咧就要兼顧，因為佢頭先你都話啦，個彎位佢係掉咗追翁企足出去噶嘛。係。佢同打鐵趁熱咧，佢係一齊咁追翻上嚟嘅。以今場嘅走勢咧，其實佢係揾到啲嘅跑法後上。同埋有啲進步，咁睇下潘頓會唔會再繼續去操啊，或者攞呢只馬嚟騎咧？ 係啦，好啦，咁我哋呢場講到呢度啦。嗱，佢一輸雷神輸一呢只都其實都未算咩嘅，跟住嗰場先誇張，就係總場次呢個嘅五三一場啦，即係嗰日當日嘅第五場。咁呢只翡翠鳳凰咧就仲買到十幾蚊嘅啫，18蚊。咁最後咧就真係跑成點咧？咁我哋又嗱，我哋又一路睇片一路講啦 好啊， 咁啊，翡翠凤凰咧就排四档嘅，咁而家出闸咧就比较慢咗少少，都要雷神都要捽一捽佢。咁而家外边咧就系嗰只喜骏之星就摆咗前边啦，咁其实跟住只霸星就前足马就顶咗喺前边。咁而家嗰只嘅嗰只咁样嘅翡翠凤凰喺边度啊？而家就系喺呢只嘅呢只嘅咩啊？ 进优自在隔篱， 悠游自在嘅后边啦。咁你跟住讲埋落去啦。 好啦，咁啊，而家第五位啦，黑黑地馬嗰只咧就係翡翠鳳凰啦，外邊咧就有啲標標啊，後邊就勝利紅星，再埋嚟就威武成全頭好耐嘅野馬嘅摯愛同包 Q 嘅團結力量咧，就沿路走住三碟喺外檔一間衝上嚟嘅噃。好啦，咁啊轉正入直路啦，前面霸勝啊，色多福開始力弱，以雷神出兩步咯，六三六就呢一隻咧翡翠鳳凰啊，騎落去好似個反應唔係嚟得好強。大潘頓嚟咯，咁啊，自我咧憑個班底啊冚上嚟啦，後邊啲馬佢個朋友仔啊史卓峰咧就一路追上嚟條 Q， 呢度仲有兩腳有冇 pace 啊？翡翠鳳凰冇喎，阿蔡嗰只咧勝利紅色啊冚過佢，咪最後一百米咧自我又透出啦，中間仲有一隻股票傳奇上緊嚟，五號仔呢一隻咧翡翠鳳凰真之之咧就跑第五嘅， 係啦，咁啊嗱，反而後邊衝上嚟啊史卓峰嗰只團結力量咧呢幾步就真係。都係似模似樣嘅，都即係如果跑多一百米、五十米都可能過埋一摯愛。咁啊，即係你咁講啦，其實摯愛就純粹係即係當然佢個班底高啦。呢次落翻嚟四班，就算咩重磅都呢度係真係明顯係超啲咧。咁嗰只翡翠鳳凰就真係唔知點解啦，即係一陣間我諗小組睇翻賽後報告，我哋陣間睇翻賽後報告啦。咁啊，嗱呢場我就播翻個巡邏影片俾大家睇啦嚇。咁啊，咁啊，而家出閘啦。咁啊，其實早段呢只翡翠鳳凰其實出閘都唔係咁 sharp， 咁都呢度咧開始都要阿雷神都要捽佢幾步，即係走順啲。咁但係其實即係，但反而咧佢就前速都唔夠啦。咁你霸勝嗰啲白，即係本身都係前速快嘅馬，咁就同埋嗰啲咩啊？嗰只係啦，嗰啲佢擁咗喺前邊。咁而家咧就翡翠鳳凰就拍住喺嗰只悠遊自在個外邊。咁其實都而家呢度見到你見到雷神都捉住，但係只馬咧都唔係話咁走勢都唔係話咁順。咁反而咧你睇到後邊二號呢匹摯愛咧，咁就即係好整以下啦。咁其實只馬班底高，佢都同埋本身呢只馬都係大隻馬，1200磅馬嚟嘅，咁所以咧走來都好順啦。咁而家轉入直路啦，咁就即係翡翠鳳凰就開始發達啦。嗱，你而家頭先你都講過，比落去又唔係咁多。嗱，你見到雷神都打咗兩邊嘅，咁但係打咗落邊再分疆咁，但係佢都轉唔到嘅，加速唔到。咁依家都係均速咁樣翻嚟，咁啊真係。反而外邊嗰啲團結力量啊、勝利紅星啊嗰啲咧，反而都衝得仲勁，追仲有一隻股票傳奇仲犀利啊！ 呢只股票傳奇嗱，而家呢度都未咁規矩，買只俾只呢個嗰只 咩？星星 係啦，星星壓住佢嘅，咁啊而家衝上嚟咧，都有翻啲有啊，就頭先俾一團結力量，咁而家呢只後屘衝上嚟都仲都有翻啲有翻啲步伐嘅，咁啊翡翠鳳凰就冇計啦。咁啊，我 不過咧可以我補充少少，呢只翡翠鳳凰咧，雖然呢個$18輸咧係幾得人驚嘅，不過大家都可以。跟進一下呢一隻馬喎，因為睇翻頭先尤大有講啦，只股票傳奇沿途咧其實係輸好遠嘅，即係一路都跟唔到馬群咁嘅。睇翻呢一場個段速咧，頭兩段開46秒11咧，以嗰日比較頭先都蒙蒙雨咧，算話好乾快嗰笪地，前快後慢嘅。咁所以頭五名馬咧，當中有四匹咧，除咗翡翠鳳凰之外咧，全部都係冚上嚟嘅， 係 得翻呢只翡翠鳳凰係前邊嗰只馬咧。是頂到翻嚟，咁所以點解入到直路咧？係佢好似有啲力弱啊，力不從心咁咧，似乎可能早段跟多咗都未定。同埋睇翻只馬同父馬，紅衣優進啊、韋小寶啊、智醉雙頭呢啲，都係比較中距離嘅，可能真係冇嗰個加速力，係比較濫嗰啲嘅步伐。咁睇下呢一場啦，考驗過一場氣量之後咧，會唔會加情啦？所以呢場1.8雖然係輸。但 是 呢都有啲藉口可以俾到佢嘅。 係啦，咁但同埋又好得意啦，即係竟然小組我睇返而家睇緊賽後報告呢，竟然係冇問到呢隻馬嘅，竟然係 即係檢查過佢囉。 即係例牌賽檢查佢就並冇發現異常之處。咁當然啦，我都同意你講嘅，即係呢隻翡翠鳳凰就即係咁樣輸呀，真係都要交代，同埋即係我都同意嘅，佢可能真係要爭情。咁你呢只你而家呢只馬都跑咗幾場1200，咁啊，其實都即係跑咗3場1200啦。咁睇下佢，同埋你睇下佢隔會唔會隔耐少少唞一唞，再走翻出嚟就增程跑1400。咁仲要再當然最緊要，你睇下雷神會唔會繼續跑啦。咁如果雷神繼續跑，咁就當然 OK。但係你可以比較到就係話，即係佢夜馬嗰幾場同呢兩場輸。咁係好明顯個表現發揮上係有分別。咁但係呢場馬其實除咗呢隻之外，我覺得仲要都要留意就係跑第二嘅團結力量同埋跑第四呢匹股票傳奇啦。因為至愛你上翻三班就可能就已經又要再等㗎啦。 係啊，坐艇㗎 啦。係啦，又要再等㗎啦。咁即係呢個就真係一戰功成，因為近期其實蘇保羅呢啲馬好犀利啊，近期都已經枕住都有表現。咁其實呢個馬房大家日後嚟緊對嗰啲。揾阿潘頓啊嗰啲，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仲有啲咩馬要補要睇埋啊？ 係呢一場，我覺得都同意你隻團結力量嘅。啊，嘉欣咧，葉本輝雖然喺呢住12場啫，但係佢最近咧係有少立立地嘅。如果真係要爭冠軍咧，呢一類馬我都唔會點保留，因為阿蔡咧都追緊上嚟虎視眈眈。 因為其實個兵源問題啦嚇，咁我哋不如我哋陣間我哋依次休息先，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講呢個問題。